这个地方是他抓到郭林以后用来囚禁他的。现在外面所有人都在找他俩，他当然不会随随便便找个地方。那么阿松是怎么找到的？从他刚才露面开始，目的就很明确，他很清楚郭林在这儿，也很清楚他在。似乎唯一在他意料之外的是现在角落里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乔家。阿松是怎么知道这儿的？宋东良虽然不像暴风一样精于计算，但他并不傻，已经养成了天性一样的警惕感，足以让他判断出眼前的情况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。所以宋东良并没有等阿松的回答，他的身体在有意识之前就采取了行动。他先是拉过了阿松身边最近的人，非常干脆利落地扯掉了对方肩膀，然后往他的后腰一摸，就知道了自己想要的枪。下一秒，他举枪对着郭林：“ 你给我下套！” 宋老板这话真的是听不懂。 郭林的反应则是冷冷一笑。宋东良指了下阿松：“ 他不是跟着我过来的，你们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要我上钩。” 你看他的样子像跟我安排的吗？ 郭林神态自若地看着宋东良，表情无懈可击。可他越是这样，宋东良就越是觉得这里边有事儿。而就在两人谈话的过程中，阿松似乎也隐隐觉得不对劲儿。不久之前，郭林亲口承认了自己是个警察，按照常理，他在这个时候不该这么冷静，所以他很快也想到了，这屋里发生的事很可能是有计划的。一瞬间，他心底有点发慌。 郭林，你计划好的？ 而他的疑问换来的是郭林更久的沉默。他现在其实只需要做一件事，拖时间。这群人反应的时间越长，事情的结果就越接近他要的结果。但是宋东良不会愿意在这里坐以待毙，他既然意识到情况不对，就不会在这里多留一分钟。所以他冲着阿松的方向开了一枪，在门边的人本能给他让开路之后，就要往外冲。郭林当然不会让他如愿，他一把拽住宋东良的后肩，手下用力锁住，直接往后带。宋东良没想到郭林会出手，在他回身要开枪的时候，郭林另一只手扣住了他的手腕，毫不留情地往外一掰，黑暗中非常清脆的一声，随即响起的是宋东良的惨叫。郭林一整套动作流畅的仿佛演练了无数次。到了此刻，宋东良终于很清楚地意识到，这个男人根本不可能被他这么简单地抓到。夺下枪，就换成了郭林指着宋东良：“ 你这种人，我是最清楚的。对于鲍先生来说，你不是非死不可，但选择跟警方合作，这条路是你自己堵死的。”“ 所以你根本不是警察？”“ 曾经是。” 郭林说这句话的时候抬头看了阿松一眼：“ 我跟鲍先生演这一出，原本是为了能够以后和宋老板合作更紧密，可惜了。” 然而宋东良的眼睛都要瞪出血了。“ 你设计我？”“ 老宋， 没人逼你选这条路。” 突然传来的声音在破屋里响起，屋内所有人听见这句话，脸色都是一变，尤其是阿松。郭林举着打开免提的手机，暴风对于这里发生的一切根本了若指掌。如果说之前只是怀疑，到此刻阿松算是明白自己无意中闯了大祸。暴风根本就没有受伤，郭林当然也没有蠢到对暴风出手，这所有的事是俩人计划好的，为的是试宋东良。只要他不走跟警方合作的这步，暴风很可能会保他。而如果他选择跟警方合作，也会将手上保留的证据交出来，这样也可以理所当然地断了暴风的顾虑和后患。而他的出现显然是在计划之外。阿松心里有点打鼓，郭林打着手机：“ 鲍先生，接下来你想怎么安排？”“ 你看着办吧。” 暴风这人太聪明，根本就不会留下任何的指令和把柄。郭林重新看着宋东良：“ 宋老板，你是要我动手，还是自己来？” 阿松悔得肠子都快青了，他完全没想到事情的发展竟然是这样的。一想到自己偷鸡不成蚀把米的现状，他就恨不得扑上去把郭林撕碎。他早该知道郭林没那么容易对付。但是阿松并不知道，在郭林的计划中，他的出现并不是意外。他想到了郭林的第二步，却没想到郭林的第三步。既然乔家明确提过阿松将来是个麻烦和隐患，他就不可能再留着他让乔家膈应，尤其是还有今天的账。暴风没有听到郭林开枪的声音是不会挂线的，这件事所有人都知道，所以在郭林和宋东良对峙的这段时间，没人试图打破这种对峙的局面。宋东良不动是因为郭林的枪对着自己，郭林不动是因为他现在掌握着最有利的局面，而阿松是最想离开的那个。这种情况他留下也落不到任何好处，如果从刚才开始暴风一直都听着这里的情况，那他现在真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 既然这里有你，我先走了。 阿松这话是对着郭林说的，说完他人也开始往门边走。郭林没拦他，因为有人在门口等他。阿松回头的瞬间看到了身后的人，瞬间他整个人都陷入了错愕当中。守在门口的是耿伟，他脸上还带着血迹，但是神志非常清明。而在他的身后瞬间亮起了三四辆警车。 阿松，辛苦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我还没机会把这些人一网打尽。 耿伟持枪的手很稳，笑容却很冷。郭林这时候也突然大喊了一声， 阿松，你竟然带警察过来。 然后他切断了电话，扔掉了手上的枪。如果不久前的阿松只是错愕，现在几乎是恐惧。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两步，然后转头看了一眼身后的郭林，甚至连边上的宋东良也是一脸震惊。耿伟一只手用枪指着阿松，另一只手从腰上摸下手铐，一句废话都没有，直接把阿松铐上。而他震惊的表情也充分满足了耿伟的报复心态。 你连警察都敢打，哼，胆子也是很大嘛。 耿伟身后的几辆警车分别下来了几个警员，这屋子里包括阿松那几个手下、郭林、宋东良一起，都被冲进来的警察铐上了手铐。只有一个人例外，就是角落里的乔家。郭林在耿伟出现后，视线就一直集中在乔家身上，甚至他整个人被反压在地上的时候都没有移开视线。但是就像刚才一样，现在的郭林不能开口，不能关心，更不能去查看乔家的情况。耿伟能够感觉到郭林的忧心，他拍了一下后者的肩膀，无声地传递着自己会照顾乔家的信息。然而即便如此，郭林在被押上车的时候脸色依然很难看。他不能开口，是因为乔家的身份不可以曝光，哪怕仅仅是一丝的可能性都不可以。之前暴风一直听着他们之间的对话，郭林不敢轻举妄动，之后在阿松的面前他也不能表露出任何的信息。现在从台面上看，似乎是阿松为了抢功找人盯着他，所以才撞见了跟宋东良的会面。而耿伟是跟着阿松找到这里的，由于乔家跟阿松之间的嫌隙，导致了整个计划彻底失败。如果郭林在刚才乔家被打或之后有任何的异动，那么乔家是线人的事就等于是被揭穿了。阿松和宋东良都还是活口，郭林赌不起，他赌不起乔家，乔家赌不起乔姐。暴风这个人心狠手辣到了极致，对所有背叛自己或者碍事的人几乎都是赶尽杀绝。一旦被他知道乔家有可能出卖过他，那么倒霉的绝对不仅仅是几个人，他绝对不会放过乔姐。比起凡事还需要思考权衡一下后果的乔家，郭林对乔家身处的环境和危机清晰到甚至根本就不用想，他会直线化地把所有问题都考虑进去，哪怕是下意识的行为都会被他脑子里太过清晰的顾虑而克制住。而这一切郭林认为乔家是懂的，所以即便被打成那样，他始终没吭一声，甚至没有对郭林流露出丝毫的求助或者质疑。 因为乔家对郭林的信任也已经成了习惯。即便他们两个曾经都经历了一次分崩离析，但有些东西是融在骨血之中的，越是最危急的时候越会替代本能。